人生如梦 ，Thank you。当我开始活得像一阵风，在静不停的吹送。人生就像梦，像蝴蝶穿越了时空，有多少真挚，有几段朦胧，有苦有乐，有笑有痛，人该闯梦，梦里不分西东，心在红尘中，醉在红尘中，何不从从容容入梦，人梦，梦里纷纷细动，爱在红尘中，恨在红尘中，何不潇洒如梦？日升日落，潮起潮涌，梦里有爱，何必把人去镂空？当我开始活得像一阵风，在人间不停的吹送，走过了悲欢，卷过了聚散，梦如人生，人生如梦。人该沉默，梦里不分西东，心在红尘中，醉在红尘中，何不从从容容入梦？人该沉默，梦里不分西东，爱在红尘中，恨在红尘中，何不潇洒如梦？日升日落，潮起潮涌，梦里有爱，何必把人去镂空？当我开始活得像